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魔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骄横、无理、歇斯底里，台湾当局前领导人陈水扁之女陈幸瑜为何在媒体镜头面前屡现黑脸？ 据说有个老师在教室里当众把陈幸瑜叫起来，批评他的爸爸是坏人。 从出身名校被众星捧月，到伪证风波官司缠身，陈水扁之子陈志忠的人生又为何高开低走？ 陈水扁用特权惯着陈志忠的个股，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惯子如杀子。 从权力之巅到阶下之囚，陈水扁洗钱案东窗事发，一桩桩丑行使舆论将曾经的家庭推向了怎样的境地？陈水扁的孩子又将面对怎样的人生抉择？ 从官场到商场，从民企到国企，他肆无忌惮地捞取好处。 面对扁家弊案背后的种种利益纷争，陈氏姐弟之间又产生了怎样微妙的变化？档案为您揭秘扁家弊案，一双儿女不能承受之痛。 我睡不好了，我从这点我想要遭遇住，我就恨死他了啦！自己做自己不敢承担，那种人就自打算了。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陈明要跟着我？要我死了你们才能放过我，是不是？你们要把我搞疯是不是？ 你们能干吗？ 画面上的这名女子看起来简直是毫无教养，不可理喻，而对于台湾媒体来说，这似乎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她叫陈幸瑜，对于这个名字您或许还有些陌生，但是提起她的父亲您一定听说过，台湾当局前领导人阿扁，陈水扁。前领导人的女儿在面对媒体、面对公众时如此的跋扈，那么这个陈幸瑜在平时的生活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也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脾气暴躁不近人情吗？让我们来听听作为父亲的陈水扁是怎么说的。 2007年7月13日，陈水扁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幸瑜长期下来都有交友障碍，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敢交朋友，所以对家里的人都很依赖，很需要。 按照陈水扁的说法，陈幸瑜似乎患有选择性自闭，属于病态，只依赖家里人。那么这个所谓的交友障碍究竟是先天的不幸，还是后天造成的人祸呢？这就也得来看看当事人陈幸瑜的说法了。陈幸瑜曾经在台湾地区出版的《自由时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自由时报》政治倾向偏袒民进党。由于陈幸瑜的父亲陈水扁曾经是民进党的代表性政治人物，所以文章发表在此。我们来看一下陈幸瑜关于自己生活经历的回忆，其中有一篇名为有病的是媒体不是我的文章中，陈幸瑜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9岁时，我妈妈政治车祸才出院半年，我爸爸就被抓去关了。当时虽然有老师有同学骂我不跟我玩，我还是可以名列前茅。从文章的内容来看，陈幸瑜写东西的措辞语句都是通顺的，而他在回忆过去的经历的时候思维也是清晰的，显然他的智力完全没有问题。这也就排除了陈水扁口中的交友障碍是先天不幸的可能。 既然不是先天因素，那就只能是后天因素了。造成陈杏瑜交友障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陈杏瑜的回忆。在这里面写了这样一句：当时虽然有老师有同学骂我不跟我玩，我还是可以名列前茅。而原因呢，就是一句看似简单的：我爸爸被抓去关了。也就是说，父亲陈水扁的入狱让他成为了同学和老师眼中的异类，所过之处人们都对他品头论足。据说有个老师在教室里当众把陈杏瑜叫起来，批评他的爸爸是坏人，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陈杏瑜都不想去上学。他说自己开始不相信学校里的人，因此在学校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这种类似自闭的倾向让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一直不顺，渐渐的他也就被周围的人所疏远。这一切都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可修复的伤害。由此可见，陈杏瑜有记忆以来影响他性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父亲的入狱。那他的父亲究竟为什么入狱，让他的同学老师都对他恶语相加呢？事情的起源就是一本杂志。 1984年6月19日台湾地区出刊的蓬莱岛周刊第二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及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冯沪翔的论文以翻译代替著作。随后冯沪翔状告蓬莱岛杂志诽谤，而当时蓬莱岛杂志社的社长正是陈水扁。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冯沪翔胜诉，陈水扁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被称为蓬莱岛杂志案。蓬莱岛杂志案后来也成为了陈水扁混迹台湾地区政坛的主要政治谈资之一。 对于陈水扁来说，这件案子给他赢得了很多好处，但这一事件对他的女儿陈杏瑜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灾难。父亲锒铛入狱，母亲瘫痪在床，弟弟又年幼无知，扁家的生活压力一下子就落在了陈杏瑜的肩上。而那一年陈杏瑜刚刚9岁，还在上小学。一个9岁的小女孩一边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弟弟和瘫痪在床的母亲，一面还要遭受着周围老师同学的讥讽。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双重精神压力极有可能会扭曲一个孩子的心理，使他的脾气秉性变得反复无常，进而患上选择性自闭。脾气秉性上的改变，陈杏瑜自己并非没有察觉，他也感觉到了原因的所在。他曾经很不满父母玩弄政治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他对陈水扁说，他只想要普通人家小孩的生活，可年幼的他根本无力改变父母的决定，而政治给他带来的伤害才刚刚开始。当1年以后陈水扁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好好补偿自己的一双儿女放在首位，而是彻底变成了一个事业型的政客。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抱上了自家媳妇儿吴淑珍的大腿，理由很简单，吴淑珍时任民意代表，夫贫妻贵的陈水扁顺利坐上了吴淑珍助理的位置，进而加入了在野党民进党，以求谋得更大的政治利益。这一系列动作是他在2年之后的1989年成功当选台湾立法机构的增额民意代表，成为民进党的党团干事长，并在1992年连任民意代表成功，一时间风头无两。陈杏瑜上小学的时候，陈水扁是因蓬莱岛杂志案入狱的罪犯，他遭遇了同学老师的白眼，性情大变。而当陈水扁风光地当上了民意代表的时候，已经上高中的陈杏瑜 精神状况却并没有随之改善，反而越来越糟。而陈水扁又是个格外喜欢作秀的政客，因此他每日的行程几乎都排得很满，能陪伴自己两个孩子的时间自然就被大大压缩。父亲在陈幸宇眼中更多的成为了新闻里的人，甚至有一段时间陈幸宇在电视上看到父亲的频率要比在家里见到的多得多。长时间缺少父母的陪伴，让孤独成为了无数个夜晚的主题。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陈幸宇开始出现失眠的症状。这种情况前前后后困扰了他十几年，什么改善失眠的方法他都试过，但是起色都不大。选择性自闭、长时间的失眠，这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开场看到的陈幸宇在镜头前总是容易情绪失控，便显得有迹可循了。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顾家，所做的工作又牵连自己，遭人非议，这样的生活自然是不幸福的。陈幸宇也想逃离，可是他能往哪儿逃呢？生身父母都如此的不靠谱，他又能指望谁呢？ 其实曾经有一次，陈幸宇是有机会改变现状的。事情的起因在于陈幸宇上了大学后的第一次恋爱。从小立志从医的陈幸宇在如愿考入阳明大学医学系后，与自己的同系学长林子钦看对了眼，两人很快坠入爱河。陈幸宇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丝慰藉，想着毕业后身边有人陪伴，两个人一起开个私人牙科诊所。林子钦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样他们可以离开政治漩涡，安静地过小日子，不被媒体打扰。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这段恋情就遭到了他的母亲吴淑珍的强烈反对。 吴淑珍反对的理由十分牵强，她的理由仅仅是这个林子钦长得不够高，不够壮。陈幸宇毕业之后，这段恋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陈幸宇希望能早点完婚，吴淑珍不同意。而林子钦看出了吴淑珍强烈反对，也认怂了，不敢拍板娶陈幸宇。吴淑珍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她很宠爱陈幸宇，女儿在家里的地位很高，至于陈水扁在家里的地位顶多比家里的小狗高一级，远不及女儿。可这宠爱的方式还真是有点特别。 在母亲百般阻挠下，陈幸宇与林子钦感情将如何继续？ 听了这些话，原本情绪已经平复了一些的陈幸宇哭得更厉害了。 吴淑珍指定的女婿将给陈幸宇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痛苦？档案继续揭秘。骄横无理，歇斯底里，台湾当局前领导人陈水扁之女陈幸宇为何在媒体镜头面前屡现黑脸？ 据说有个老师在教室里当众把陈幸宇叫起来，批评他的爸爸是坏人。 从出身名校被众星捧月，到伪证风波官司缠身，陈水扁之子陈志忠的人生又为何高开低走？ 这就是陈水扁用特权惯着陈志忠的恶果。 从权力之巅到阶下之囚，陈水扁洗钱案东窗事发，一桩桩丑行是舆论将曾经的家庭推向了怎样的境地？面对扁家弊案背后的种种利益纷争，陈氏姐弟之间又产生了怎样微妙的变化？档案为您揭秘扁家弊案，一双儿女不能承受之痛。 2000年10月20日深夜，台北市郊的一个小公园里，往来的游人已经十分的稀少，就在公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却还坐着一个泪流满面的女孩。而就在这个女孩来到公园的几个小时以前，台北市警察局已经被一通失踪报案搞得格外紧张。 这个满面泪痕的女孩就是陈杏瑜，而报案的是她的母亲吴淑珍。当警方确认了失踪的陈杏瑜的行踪之后，公园里来了一个身材不高戴着眼镜的神秘男子。这个男子便是几个月前刚刚当上台湾当局领导人的陈水扁。陈水扁走到角落里，在女儿的身边坐了下来，看着情绪低落大哭不止的女儿，陈水扁一时竟然不知该说些什么。同样，陈杏瑜也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半晌，陈水扁挤出一句：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我们回家吧。听了这些话，原本情绪已经平复一些的陈杏瑜哭得更厉害。就这样，两个人在公园里直耗到将近午夜，陈杏瑜才同意跟陈水扁上车一起回了家。据后来台湾地区的一些媒体报道，事发当天，陈杏瑜原本去男友林子清的家里和他商量一些两个人未来的事儿，结果二人却大吵一架，不欢而散。随后陈杏瑜便离家出走，同时宣布和林子清分手。就在两人宣布分手的短短五天之后，扁家的第二位准女婿便现身了，而这一位则是吴淑珍指定的人选。 论家庭背景，当年只是一介穷小子的陈水扁自然是配不上富家小姐出身的吴淑珍。吴淑珍嫁给陈水扁，最开始是奔着幻想中的浪漫去的，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桩婚事却越来越多的倾向于一种政治联盟，爱情的成分越来越少，陈水扁更多的是借着吴淑珍的财力和人脉上位，甚至于在帮助陈水扁追求政治利益的道路上，吴淑珍更是遭遇了意外车祸，导致终生瘫痪。 那场车祸无疑是吴淑珍人生的转折点。虽然台湾地区警方最终调查结果显示车祸纯属意外，但在陈水扁一家人的主观意识里，他们坚信这是一场政治阴谋。现实的残酷一次一次地抹杀了吴淑珍作为一个女人对生活中童话般浪漫的幻想，渐渐的，她的眼里只剩下了现实。所以吴淑珍是一再搅和陈杏瑜和林子清，光分手还不算完，他甚至已经指定好了一个准女婿的人选，要陈杏瑜就范。这个人就是照片中的这位，他的名字叫赵建明。这个赵建明在吴淑珍眼里究竟怎样符合现实呢？赵建明1972年6月出生于台南，从小展现出不错的学习天分，成绩优异，后来考上了台南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在台北三峡恩主公医院当了一名见习医生。其父虽然是台南永康一所小学的校长，但也从事农耕工作，家里的经济实力不算硬，属于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说到这儿，您也可能会跟我一样觉得奇怪，既然赵建明的家底儿一般，不是那种典型的金龟婿，那富二代出身的吴淑珍到底是看上了他哪点呢？两个字，听话。为了追求陈杏瑜，赵建明没少在准岳母吴淑珍的身上下功夫，成天把陈妈妈长陈妈妈短挂在嘴边，对吴淑珍那更是言听计从。吴淑珍还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刚开始陈杏瑜并不喜欢赵建明，吴淑珍便告诉赵建明，当不成女婿就认其当干儿子。赵建明马上问，当了干儿子后还能不能追求杏瑜啊？在得到否定回答后，赵建明当场表示绝不当干儿子。 母亲的煽风点火，再加上赵建明的这番话，最终打动了处于失恋阴影中的陈幸瑜。于是两个人在相识仅仅九个月之后便宣布订婚。订婚消息传出的短短两个月之后，2001年9月30日，赵建明与陈幸瑜在陈水扁的老家台南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在拜过陈水扁、吴淑珍两位高堂之后，陈幸瑜身着超长摆尾的坠地长裙步入会场，十分的抢眼。而在喜宴上，更有记者捕捉到陈幸瑜一脸爱意地给赵建明擦嘴的动人一幕，这是陈幸瑜在媒体面前难得展露的笑容。婚后不久，陈幸瑜就怀上了一对双胞胎男婴，这对男婴也为陈幸瑜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快乐。他面对媒体镜头时那久违的笑容也渐渐找回。2005年6月6日，陈幸瑜拿到了台湾大学牙医硕士学位。相比于本科毕业典礼上面对媒体时的一脸不悦，这一次他全程笑脸，而且当天赵建明还带来了他的双胞胎儿子助阵。照片上的陈幸瑜闭着眼睛任孩子们亲吻着自己，一脸的享受，一家四口其乐融融，让人看着实在是暖心呐。学业、婚姻双丰收，陈幸瑜以为自己这回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幸福照片的背后，赵建明却在渐渐的变质。他的身边开始出现一批一般小市民根本就高攀不上的高官和富豪，跟他结交成了铁杆兄弟。在这帮铁杆兄弟们的引诱下，从前谨小慎微的赵建明变得敢要敢拿。据台湾业界人士透露，赵建明常直接打电话给企业高层，不是介绍生意就是卖东西，接到电话的人根本就不敢拒绝，这让赵建明的胃口越来越大，最终引火烧身。 2006年5月12日，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邱毅爆料指出，赵建明以其母亲简水棉名义购进大量台开公司股票，涉嫌从事内线交易。邱毅从台湾地区财政部拿到的台开股票盘后交易资料显示，在赵建明的母亲名下，其2005年6、7月间以每股新台币2至3元的价格向彰化银行购入20000多张台开股票。到2006年初，台开股价飙涨至18元左右，这使得一年内赵建明母亲的名下就获利达3亿多元。 事实上，更多证据显示，就是这笔每股2到3元新台币的入股钱都不是赵家所出，而是台开公司董事长蔡清文为了讨好赵建明白送的。至于赵建明的母亲，不过是赵建明洗钱的一个人头户而已。所谓人头户，也就是名字被人拿来开户，而账目细节本人是一概不知。 最后，检调单位约谈了赵建明的父母以及赵建明的弟弟，并拘留赵建明到案。5月25日，赵建明收到了台北地检署的收押禁见声明，并被移送台北看守所。最终，2007年6月，赵建明被台湾地区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款新台币3000万元。 赵建明的涉案丑闻就像是一颗小型炸弹，很快引爆了台湾地区的舆论。试想，若是陈水扁和吴淑珍，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

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一段写道，更别提连我带小孩去超市买菜都可成大毒驾，那是否我连超市都不该去了呢？更别提那天记者口口声声说会把小孩打马赛克，结果呢，我的三个儿子去幼稚园也都被跟拍，我去洛杉矶，记者在我亲戚家门口整日对着屋内拍，把我儿子吓得到晚上睡不着觉。纽约那次更是疯狂，记者在高速公路上飞车追逐。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陈幸瑜的这一番控诉所描绘出的画面，换作是谁恐怕都难以接受。作为一个母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被侵犯了，更何况陈幸瑜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媒体整日紧迫盯人的压力。陈幸瑜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声，除了自己的孩子被侵犯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件让他更加忍无可忍的事，就发生在这篇文章发表的一个多月以前。一路狂奔，在空中挥舞着双手想要躲开镜头，不慎跌倒，然后当众怒吼。2008年8月18日，这样的镜头被台湾地区的多家媒体反反复复地在电视上播放。镜头中的主角正是陈幸瑜。 事情的起因在于两个多月前，其父陈水扁在卸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的同一天，即因为在任八年贪污了7亿台币而被台湾地区检方起诉，成为了被告。最后许多台湾记者们便开始紧盯陈幸瑜，希望从他口中得知一些有关陈水扁弊案的内幕。数量不少的媒体各种围追堵截，让陈幸瑜实在有些吃不消，于是情绪失控，当众怒吼。台湾媒体的这种紧迫盯人的采访，再度引发了激烈的关于媒体道德的争议。 从小时候在学校里遭遇的不幸，再到如今正常工作和平静的家庭生活双重破灭，陈水扁的一系列不端行径不仅毁了自己，还搅得自己的女儿不能够正常生活。而陈幸瑜的那句你们要把我搞疯是不是，那句咆哮大概也是他那一刻最为真实的心境。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事后因为陈水扁夫妇的多起涉案，陈幸瑜本人也被检方声称在调查时存在做伪证的行为，成为了被告席上的一员。陈水扁夫妇的行为这下彻底的搭上了陈幸瑜。 无意的咆哮让人唏嘘，陈幸瑜丈夫之下长大的弟弟是否会步上老爸的后尘？ 没办法，在诸多证据面前，陈志忠只好乖乖地认罪，并承诺将巨额款项汇回台湾。 享受特权长大的陈志忠不甘失权，又将上演怎样的闹剧？答案继续揭秘。 父亲、老公双双入狱，自己也被卷入伪证风波。如果说那个时候的陈幸瑜身边还有什么能指望着跟他一起共度难关的亲人，那也就剩下小他3岁的弟弟陈志忠了。而这个陈志忠又是否是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陈志忠比姐姐陈幸瑜小3岁，出生于1979年1月22日，是陈水扁唯一的儿子。相比于姐姐陈幸瑜，因为老爸从政而受到周围人们疏离的陈志忠，得到更多的却是羡慕。陈志忠10多岁开始懂事的时候，陈水扁已经是民意代表，而到了陈志忠参加高考时，陈水扁已经升任了台北市长。如果说陈水扁从政 从一开始给陈幸余带来的就是痛苦，那么他给陈志忠最初带来的则是特权。陈水扁认为小的时候对儿子的付出少，于是决定补偿，然而这补偿的方式却埋下了不小的恶果。我们这里有一张台北市松山地政事务所出具的台北市建物登记堂本的复印件，这张复印件的登记是台北市松山区民生东路四段97巷一栋6号4层的一间房子，用途一栏写着住家用三个字，房子所有权人的姓名写的是陈志忠的名字，而在来源一栏则写的是赠与。有意思的是，所有权人变更的原因发生日期是1997年1月30日，而陈志忠的出生年月是1979年1月22日，也就是说这栋房子属于一个刚刚过了18岁生日一个星期的应届高考生。而陈志忠名下的另外一套房子呢，和我们刚才说的那套房子如出一辙，全部都是赠与得来的房子。我们在这些房子的所有权变更的登记信息当中能够看出来，这些房子原来的主人大多是陈水扁的岳父和岳母。从台湾地区媒体的曝光来看，陈志忠名下的赠与房仅在台北就有至少3套，据统计光这些房产的市值就已经超过了2000万台币。除此以外，陈志忠名下还拥有着巨额的股票，是个不折不扣的千万富翁，18岁的学生就已经坐拥如此庞大的财产，这跟与他同届的同学和很多大学毕了业都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比起来，那绝对是赢在了起跑线上。陈水扁的岳父无价有钱这不假，可是还没有有钱到这个程度。而当时已经成为台北市长的陈水扁月薪是16万台币左右，我们且不说陈志忠名下的股票值多少钱，就是这2000万台币的房子可就是台北市长125个月薪水的总和，每个月不吃不喝也得攒10年零5个月。而陈水扁的市长任期是4年，您说还在上学的陈志忠名义上能拥有这些钱，他的来路还能干净得了吗？巨额来路不明的财产是台北市长陈水扁送给儿子的第一笔补偿，体现在外在物质世界上。而到了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的阶段，陈水扁给儿子的补偿则直接体现在了陈志忠自身上。 按照台湾地区的义务兵役制度规定，每个青年男子除健康原因或被法院判处7年以上徒刑者除外，在年满18岁或大学毕业之后都必须服兵役。2001年即将大学毕业的陈志忠也面临服兵役的问题，在兵役的乙组特官考试中，陈志忠以第6名的成绩考上军法特官，于是入伍服役。但后来有台湾地区民意代表提出质疑，认为那一年的军法特官录取名额是为陈志忠量身定做，原本预计的录取名额仅有2人，就在放榜的前一个月，军法局却突然以配合各总部增编法律事务军官为由追加了10个人的名额。 新闻一出，陈水扁方面自然不会承认，坚称一切只是个巧合，陈志忠命好而已。可按说增补名额这种事儿，那应该是在考试开始之前就作为相应的政策提前说明的，而且这也是台湾地区义务兵役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追加名额，难道真的就这么巧吗？ 尝到了特权的甜头，陈志忠的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2008年，陈志忠原本计划要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攻读法律博士，但因为陈水扁卸任当局领导人后被爆出的家族洗钱案而被迫返回台湾，并被检察官以涉嫌洗钱罪列为被告之一。 被支配跟被指示的角色， 这是人头， 我们就是一个人头的角色。 陈志忠说自己是单纯人头，但特侦组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扁家洗钱案中陈志忠的秘密账户受益远多于家族其他的成员，他不但不只是人头，还是扁家参与洗钱任务分配最吃重的一人，他所享受的利益要远多于家族的其他成员。调查人员发现，陈志忠除了在瑞士美林银行开户外，2007年又在瑞士威格林私人银行开设了两家公司的账户，接受国泰世华保管室转出的巨款，并且在当年的五月份从中转汇200多万美金到美国，以两家公司的名义花钱买房。而在没有买房子以前，陈志忠在美国银行户头上的存款高达1650万美元，折合台币5.4亿。这个调查结果陈志忠当然矢口否认，坚称自己绝对没有在海外开立任何账户，但证据很快就打了他的脸。我们这里有一张美国银行的客户信息单的部分复印件，在客户姓名这一栏里，志忠陈这么一行拼音清晰可见，没有设立海外账户的谎言不攻自破。没办法，在诸多证据面前，陈志忠只好乖乖地认罪，并承诺将巨额款项汇回台湾，从而被转为检方证人，逃过一劫。 丑闻被曝，陈志忠仍无悔意，而一直远离政治漩涡的陈幸瑜为何竟首度为地站台拉票？ 陈幸瑜的所谓受益也比陈志忠夫妇少了许多。 丈夫捞钱，弟弟招摇，弟媳炫耀，一心想做普通人的陈幸瑜又将作何选择？档案继续揭秘。 陈志忠虽然暂时可以躲避牢狱之灾，但是他戴罪之身的身份已经显露无疑了。换作是一般人，这下也该奉公守法，洁身自好，争取在公众面前早日洗白自身的形象了吧。可陈志忠偏偏不安分，他宣布自己要参选高雄市议员。由于高雄历来被认为是民进党的选民大本营，所以陈志忠还真的选上了这个议员。可这议员的屁股还没坐热，陈大公子就又丑闻缠身了。 2010年7月，台湾媒体《一周刊》独家爆料，声称他们拍到了高雄市议员陈志忠赵记的照片和录像。丑闻一出，舆论一片哗然。随后高雄市地检署宣布对此案进行立案调查。面对各路媒体的追问，陈志忠发誓若赵记就退选，而他的妻子黄瑞静也公开表示相信丈夫不会做出对他不忠之事。 这不是相不相信，这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 老婆的出面力挺，一时间让陈志忠的底气足了不少，但死不认账那只能是暂时的。因为没过两天，一周刊就使出了杀手锏，他们公布了当天记者的跟踪拍摄的录像，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录像带中的画面显示，2010年7月3日0点40分，妓女妮可从陈志忠的座驾一台银色凌志车上下来，随后妮可便一直向前走，而陈志忠的银色凌志则立马向右转弯，妮可又向前走了大约十几步，径直走进了路边停着的另一辆车中，随后乘车离开，而这一辆车似乎早就停在那里专门等着他了。 视频里面虽然没有直接拍到妮可与陈志忠两人在一起的镜头，但这样的录像已经很难让人相信陈志忠的清白。可陈志忠呢，还是打死也不承认。为了不给陈志忠留下再辩解的可能，高雄地检署也看准了时机，他们从当地的电信局里调出了 陈志忠的通话记录，直接将死了陈志忠。监控录像加通话记录，这绝对算得上是铁证如山了。陈志忠的谎言败露，颇有走上父亲老路的感觉。这就是陈水扁用特权惯着陈志忠的恶果。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惯子如杀子。细细想来，丑闻被揭露时，妻子站出来力挺这招，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能证明当事人没问题，都是媒体瞎捕风捉影，那很好，会让人津津乐道于夫妻二人之间的情比金坚，高度信任。可一旦坐实了当事人确实是有问题，那男方就只能是更加遭人唾弃。2011年8月，陈志忠因为扁家弊案被解除高雄市议员职权。当然，这其中招妓丑闻带来的不良社会舆论也是此次解职的催化剂。然而陈志忠并没有死心，在被解职时即表示第二年还要参选。而此时已经身陷囹圄900多天的陈水扁同样也没闲着，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前去监狱探望他的陈幸余。 2012年1月2日，台湾高雄第九选区竞选造势的活动现场，陈志忠正在为自己的参选做着演讲。而这一回坐在他身边的既不是母亲吴淑珍，也不是妻子黄瑞静，而是多年以来第一次为他竞选站台的姐姐陈幸余。当时恰逢吴淑珍的母亲姐弟俩的外婆过世，所以整个竞选造势活动两人都是一身黑衣。而当天活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陈幸余当众宣读那封陈水扁在狱中写的亲笔信，一封为陈志忠拉票的公开信。 社会变公的放心，将选票投给陈志忠，志忠一定会赢，也一定会成为民进党立法党团的战将。 号称是姐姐首度为弟弟站台助威，可是奇怪的是，画面中的陈幸余在读信这个环节中始终是面无表情，似乎更像是在敷衍了事。 在节目开始我们曾经提到过，陈幸余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陈幸余提到过一点，当年九岁的时候他在父亲入狱母亲瘫痪的情况之下独自照顾六岁弟弟的生活经历，加之父母长期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中事务，所以陈志忠这个弟弟可以说是他这个姐姐带大的。如今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弟弟和自己不再像从前一样一条心了，又一步步的走向堕落的道路，陈幸余的心里自然不会好受。所谓的念信站台更像是走个过场。纵观扁家大大小小已经被曝光举证的各种弊案，陈幸余的所谓受益也比陈志忠夫妇少了许多。而当丈夫赵建明大把捞钱张扬挥金，弟弟陈志忠整日开着豪车招摇过市，弟媳王瑞静挎着名包佩戴着价值不菲的珠宝经常被媒体捕捉时，陈幸余的出镜装扮除了弟弟结婚那种很正式的场合外，多数时候他都是一身朴素的普通市民打扮。陈幸余这种与其他家庭成员格格不入的行为，或许是因为他的心里其实不愿意与家里的其他人同流合污，但是有的时候他还必须得站到台前说两句话。如果说陈水扁一家上演的这一幕幕闹剧中还有谁是值得同情的，那也就是陈幸余了。 根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陈幸余怕自己的三个孩子知道扁家弊案的事情，连电视都不敢让他们看。在一次罕见的接受媒体的采访里，陈幸余也表达了他对孩子的愧疚。 对小孩子比较不公平，因为我觉得以他们这个年纪，小朋友应该要带去公园玩啊，带去郊外走一走啊，或者说出去哪里晃一晃逛一逛，对他们来讲比较好。但是像我礼拜六礼拜天几乎也很少带他们出去，都是关在家，是希望说我小朋友在一个比较平凡的环境长大，就是跟一般人一样，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样背负这么大的压力。 一直想做个普通人，组成一个普通家庭，养育普通孩子的陈幸瑜，却注定没办法做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陈幸瑜被追问到抓狂的样子，固然让人同情。媒体追击新闻来看似无情，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陈幸瑜的父母陈水扁和吴淑珍。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